可唔可以 support 到佢呢一個而家嗰個即係債務嘅危機咧？咁樣呢個又等專家評論啦。 我覺得得嘅，其實佢只要註冊多啲外國嘅商標啦，將 New Balance 變做新白銀啊嗰啲，呢啲行為咧做多啲之後，佢咪將外國嘅品牌變成內需咯，自己品牌 即係個危險個人 侵權， 係咯，話不斷侵權咯，不斷告你侵權， 係啊，告你侵權， 隨時佢註冊埋城寨添，我估。告翻我哋侵權添嘛？ 但係問題而家咁喎， 你睇阿信屋咪咁， 我係 阿信屋又係 俾人註冊咗，係又開唔到，而家中山嗰度。 而家咧嗱，問題就喺呢一度啊，即係中國嗰個嘅所謂嘅品牌咧，已經係衰到一個地步咧， 哇臭曬到，Make in China， 連內地人啊都開始即係覺得喂唔即係冇信心啊，對買國內嘅嘢。 喂，大佬買益力多得嚟香港啦。 係咯，所以呢個所謂我哋都話佢振興內需市場咧，首先一樣嘢就係話你要建立翻你自己個成個商業嗰個嘅道德操守，否則。你國內的所謂的消費者都不信你的時候，猛咁就嚟香港買嘢，喂，最近又多翻啊！ 嗱，係真係又端午節呢個呢兩日咧，我真係喺銅鑼灣搭地鐵過嚟啦，哇！真係成卡車都係講國語嘅， 係啊， 係啊。多翻嘅真係翻翻去自由行高峰期嗰陣時 係啊， 都話我今日頭先咪後都有講咯，今日搭嗰卡。嗰卡地鐵就係又係咁樣啦，城卡即係內地人咁樣啦。我入去呢、這個即係門，呢個係嗰個入口啦，即係車卡嘅入口啦。跟住呢邊兩排燈啦。咁佢哋係兩班人咧，係識得嘅咧，係喺呢兩排燈咁樣傾偈咯，就唔係對面喎。而家已經進化咗，係打平咁樣傾偈，係好多啊！今日好多啊！ 所以咧，即係話。如果你話振興內需市場，其實中國仍然有好多好多嘅問題，令到佢內所謂嘅內需市場能唔能夠建立，我都成疑啊。 其實有原因嘅，我覺得，因為佢本身坦白講中國人本身咧係好 pragmatics 嘅，佢把口愛國嘅啫，身體最誠實。永遠咁愛國，你唔要三鹿奶粉，咁愛國你就唔好死落嚟買益力多啦，係咪你大陸嘅益力多買咯。所以我就話佢嗰啲愛國行為咧，就係打嘴炮咯。我覺得其實你好似韓國人呢、這個金大中個年代金融風暴捐金喺大陸係唔會發生嘅。坦白講，如果大陸真係有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你叫啲大媽捐金，佢睬你都傻啦，真係係唔會啊！佢係趁你金融危機再去挖一筆就有。所以我佢哋嗰個政治上嗰個實際嗰、那個嗰種現實主義係令到佢當佢出現危機嗰陣時候，一定要用暴力救市，因為嗰班都係撲街嚟噶嘛。你叫佢唔好沽空，佢即刻沽啦。除非你話沽空係叛國咯。 但係呢一樣嘢又係由你中共自己造成噶嘛？因為你 因為你係價值真虛 啊，係啊，你撲街啊！你依個價值真真空 同埋你班官撲街啊嘛！你叫我唔好沽，其實你自己想沽先啊嘛。係大陸人都會咁諗噶嘛？係咪？你有得沽，我冇得沽，點解啊？因為佢覺得個制度唔公平啊嘛，你包特權啊嘛。咁所以佢咪唔信你咯？你叫我東，我一定去西咯。系咪？你叫我唔好嚟香港買嘢，咪 嗰啲大陸裏面好多黑段子都係諷刺一樣嘢，即係話嗱，官總已經講嘅嘢，你調翻轉行就啱噶啦。 咪咯，成日大家都笑啦，中國冇樣嘢係真嘅，除咗騙子之外， 除咗假嘢係真之外，冇嘢係真嘅。 唔係，所以我就話你，如果即係我哋期望香港人啊，期望即係資爆嘅話，同洪秀全差唔多嘅嘢。都是期望呢個天國再臨，即係審判世人一樣，審判即係終極共產黨大審判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調翻轉，你話從個人角度嚟講咧，首先你要處理好自己嘅投資先，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唔好淨係講政治先，你一定要講好自己嘅投資，一定要用一個分散投資。你話如果你將啲錢擺曬喺香港嘅資產咧，我覺得都係有 risk 嘅。其實，就算你話買股票而家好方便啫，你投資外國股票都好方便。但你話樓咧係咪投資其他地方咧，我就唔贊成。個原因你話日本啊嗰啲樓市其實係唔會起嘅咁多年，你一買咗就蝕嘅啦，其實。如果你用投資香港物業的心態去投資亞洲的物業市場就一定輸的，其實。但你就要去什麼呢？反而調翻轉呢，現在全球的樓市都是受中國因素影響的。雪梨啊、溫哥華啊、多倫多啊這些，倫敦啊這些，全部都是因為他那些錢走了那 裡，炒起曬， 都是炒起曬的，其實。所以我就說最簡單的方法呢，其實股市穩陣點樣，如果你問我的話，即是第一，即係如果係要走，走得快啲。 係。 同埋你而家樓市，我覺得真係癲到咁嘅地步咧。你知唔知公屋而家都百幾一百九啊幾萬？公屋啊，大佬。 幾大啊？ 最近成交嗰個600多呎，好似係。 咁大啊！ 又又係好似個老豆買俾個仔嘅，好似都係。 哇！六百幾尺，百幾萬抵啊！ 咁又 OK 喎， 兩百萬喎，真 係唔 好。OK 喎， 係咩？ 我假係啦， 百幾尺我大佬，我以為你話三百尺咁樣，咁就啊咁就。 但曾幾何時，後生仔對未來嘅 aspiration 係講緊去私樓噶嘛？ 係 係將來做嘢，我哋十年、十五年之後有能力去買第一層樓，係買私樓噶嘛？其實唔會買公屋噶嘛。 嗯。 仲要由老豆去俾錢買公屋噶嘛？大佬呢仲 double fort 嚟噶，其實雙重拆嚟噶，其實俾人知道嘅話， 但係而家你冇樓啊，第三重拆添啊，可能係。 咁你不如調翻轉啦，就話俾人聽樓啊唔重要，咁咪算咯，我覺得。 唔係，我 總會揾到啲女文青嚟招呼你噶。 嗱，我都係講樓咧，我嘅理解好膚淺，就係、是、總言之，你而家有樓，你唔好賣，唔好因為話覺得好高賣。但如果你冇樓嘅話咧，我反而覺得咧，不嬲經濟之道都係咁嘅。而家係 rocket high。而家係事實上 rock 嘅，當然雖然大家都講，喂，佢下一步會再升、再升、再升， 人心就係咁啦，就係話我交租就是 Q 咗。如果佢再升，你見到佢又再升嗰陣時候，總有一日你係 hold 唔住嘅。 係啊，你人性咧就係會有呢個問題，但係咧你真係要沉著應。 嗰個人性嚟嘅。 而家咧你依個樓市係已經係癲過九七年嘅時候咧，我話俾你聽，平情而論，任何投資者都話俾你聽，除非。即係你，除非你自己擁有一層樓，你就唔好喐。但係如果你冇樓嘅時候咧，唔該你都唔好喐，唔好喺呢個時候入市。呢、這個時候咧，即係話不嬲都係啦。投資之道，你無論買股票、買樓市都係話低買高買嘛。嗯、即係依個係一個叫 A B C 定理啦。嗯、你而家入市就係最高，即係唔係最高都係高嘅時候。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有冇一個危機係咩咧？大陸嘅債會變成獨債發嚟香港，變成投資工具。 絕對有機會啦，我覺得。 我覺得好大機會， 可能就係轉化你頭先講嗰啲一帶一路乜乜乜基金。 一類係嗰類，另外一類就真係佢哋企業嘅債務， 然後跟住就由香港嗰啲嘅銀行去推， 係香港銀行，即係好似雷曼， 即係嗰陣時好似係啦係啦嗰啲次外嗰啲， 係啦佢包裝咗， 包裝咗成為啲新產品，然後由匯豐啊渣打嗰啲去推， 我覺得會 幾二十厘息、三十厘息都有。 所以陳茂波呢個膚淺論咧，就睇下真係最終睇下邊個膚淺喎。我覺得佢會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方法嘅。因為坦白講，中國冇嘢咧，金融創新就抄到足喎呢啲。 嗱呢一樣嘢，大家記住一集我哋講過啲咩啊？當佢真係發生嘅時候， 就千祈唔好啊，大佬人你攞翻嚟對嘅話，我哋三條友變咗紅燈、綠燈、黃燈，三個燈神。 咁冇信心啊！對自己 都係一種成就嚟啦。 唔係嗱，咁我自己咧就有個竅門嘅。如果大家將來咧滾女又好，幫人睇相啊咁樣咧。就要用呢種手法，所有 prediction 你要令到自己人哋信你，包括你係睇上腦，你係財經分析員、財經演員，或者係綠東之流嘅呢啲封面人物，你通常都係咁嘅，你就 predict 咧先落，然後咧就再好，一定係先衰後好嘅，先跌後升嘅，嗱，譬如健康咁啦。咁就如果我扮神醫咧，我一定係話你食咗我呢支藥唔會即刻好嘅，係會辛苦一輪先，但係過咗之後就會好啦。 係 好啦，咁當你好辛苦嗰陣時咧，你唔會覺得我係燈神嚟， 係 因為你我一早話俾咗 啦。 好啦，當你好翻嗰陣時候，你又唔會記得咗我呃你噶嘛，因為你已經冇事啦嘛。嗱，所以就係咁啊，所有你要避免做燈神咧。你都是要先 predict 嗰樣嘢先衰先，你千祈唔好 predict 佢好。所以資爆理論都一樣，我覺得其實，即係你要想資爆理論係會一個永恆不能被否定嘅一個咁嘅理論嘅話咧，你就話佢一定會資爆。 嗯， 係啦。咁然後咧，不過唔知幾時。總之出現曬呢啲因素， 即係佢頭先買，佢頭先所講嘅嘢全部。 總之出現曬呢啲因素之後，就有可能資爆啦。如果爆完之後咧，就會好啦。嗱，你睇相又係咁啦。你氣色不好，你會衰一輪，但係三個月之後你作咗福之後三個月之後就會好了、 嗯、 好了，我收了你一嚿錢去祈福了，咁你三個月如果你繼續衰咧，你仍然會覺得，咦，可能都未完啫，咁未衰完啫、 嗯。 但係如果你真係 好翻啦，咪中咯， 係啦，咪中咯。所以我就話一定係個 prediction 咧，呢個係同人嘅思維嘅習慣有關嘅。嗱、這個唔係能夠成為燈神與否咧，唔係在於你比人知得多。而是你就知道人哋點樣諗嘢，係呢個先係最重要啊！其實，因為呢個世界從來冇先知嘅，其實根本係你唔會係因為超前俾人哋知道嗰個事實係點噶嘛， 但你知道人的思维模式的盲点呢，你永远都不会做灯神， 或者你知道人家想相信什么东 西，是就是叫投其所好，投其所好，那就永远都不会做灯神。所以你留不留意那些乜叔乜叔那些撇的股市都是这样的。如果他咩，如果看两万一，如果上不到两万一就会回回来万八的，不过如果上到万八他又会上回两万三。 讲完 你实中的，我告诉你 讲 升和跌你都会中的，根本是。所以为什么六叔不会做灯神，而萧生会做灯神呢？因为萧生太老实了，个人讲得太过具体认真了，就是他一定做到一定做不到，那就死了嘛。你应该调返转嘛，如果佢咁呢佢就会有机会做得到啦，不过如果佢又冇做呢啲嘢呢佢就做唔到啦。咁你咪有位 置唔好。如果咁就係曾俊华上，如果咁就係林郑上。 係啦，如果张德江大权旁落呢就一定係曾俊华做啦。咁但係呢，如果张德江能够巩固而家江派嘅位置呢，咁呢奶媽机会就好大。咁最终如果曾俊华上，咁你话係我一早话张德江唔掂啦。跟住到如果最终奶媽上落，咁你咪话囉，一定拳斗就係江派啦，你睇下张江泽民又出返嚟啦。所以我哋从来都唔会做灯神。其实就係咁嘅原因。所以记住你逢亲呢， 所以 Lance 都在这个樽酒上面都整了一个灯神出来。 真的 有一条烟在这里，记不记得？ 是吗？那 樽酒那里。是 的、哦。 我真的留意到。 大佬那么似那条鼻涕。 我说我看到什么来的，那条什么东西在这里。Lance 真的。 大佬拎走个樽还有一条烟在这 里。是的。哎真的。啊好 可不可以整个什么呢，整个那些阿拉丁出来啊 ，Lance。 佢咪就系想咁。 我知道，但可能技巧问题嘛。佢画紧阿拉丁啊，本来。 啊， 画咗出嚟变咗条羽毛可能。而家画紧啊，画喺度。啊，整紧画喺度。 冇嘅，冇嘅，系迟啲出现。佢会。 嗱，所以我就话，如果其实九七前有条边界，如果你睇翻香港历史咧，那個跟中國保持距離呢，是令到香港由一個漁村變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很重要的。所以我經常都說董建華那種想法，甚至現在那種高度融合的想法呢，是違反香港過去成功的歷史的。咦，這個不是一次大魔王嗎？ 這個是 阿拉丁啊，迪奧 的阿拉丁，是的， 是 的，有點像你 啊。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有一个人执了个阿拉丁神灯，咁咧就佢灯神就俾咗三个愿望你。 哦，好贪心气咗 啊！ 乜都要， 唔系 呢个， 唔记得。 咁佢就话第一个，佢就话我要即系嗰个阿 Lance 啦，执咗个灯神，咁啊捉咗佢出嚟啦。Lance 知啦，独男啊，好想有女性亲近噶嘛。 系， 咁就话我第一个愿望就系我要日日都黐住呢个女性嘅呢个重要部位噶嘛。咁结果灯神就将佢变咗做一块卫生巾。好啦，跟住 Lance 就提出第二个愿望啦，佢就话个个都笑我短，我要垫地。咁结果灯神就斩咗只脚佢。 古惑的灯神咯，呢个系。 咁最后尾嘅第三个愿望就变翻正常，我要做翻 Lance 啦。系，咁就呢个三个愿望就咁用晒啦。 系，即系就还原基本部。 系啦，还原基本部。所以我就话，其实陈方安生讲过呢、 我个笑话同你唔同啊，我系三条七嘅喎。 点啊？ 我个笑话系七七七。 奶妈？ 系啊，关奶妈事嘅。 系。 又是咁，阿 Lance 執到個神燈，捽咗佢出嚟，個燈神出咗嚟之後咧，就話佢起初太貪心啦，我乜七都要，跟住成身長滿七字，跟住好驚好驚，哎我乜七都唔要， 自己都冇埋， 自己都冇埋，跟住咧，我即係想要翻自己條七， 結果佢變咗奶媽， 咁啊曬啦。 唔系啦，讲翻正经嘢啊！呢个融合咧，你唔需要用一个意识形态去睇。我成日都话咧，千祈唔好将佢变成一种道德讨论。 嗯， 其实可以系一个历史讨论嚟嘅。你睇翻香港过去咧，逢亲中国扑街嗰阵时咧，正正就因为有个区隔啊。 嗯， 嗱呢个就系正否正紧啊陈茂波肤浅嘅原因嚟。 嗯， 你谂下啦，晚清中国经济崩溃嗰阵时，香港就系借住维多利亚时代，即系开通苏伊士运河同埋呢个电报啊。成為呢個國際嘅航運中心，就係輸出中國嘅勞工，即係賣豬仔，去全球，包括秘魯啊、舊金山啊、雪梨啊、呢個温哥華等等，係咁樣賺錢噶嘛？ 咁然後跟住變成金融中心，因為嗰陣時啲人匯錢翻嚟啊嘛， 嗯， 匯錢翻嚟之後就再由香港匯翻去內地啊嘛， 嗯， 咁佢就變成一個即係資金流通嘅中心啊嘛， 所以調翻轉 咯。正正嗰陣時候中國係內戰，你知唔知太平天國？ 嗯， 係成個華南嘅經濟摧毀曬。 嗯， 如果你話當時香港係 part of 中國嘅一部分咧，香港一齊 ham 嘅， 一齊 ham， 即係洪秀全會派呢個洪仁乾帶領長毛咧攻入去維多利亞城， 啊， 佔領埋香港啊，因為佢已經打到廣州啦嘛。 嗯。 佢點解唔佔領埋香港啫？咁咪冚包散咯。好啦，跟住到呢個1911年啦，辛亥革命之後啦，中國陷入大分裂。 嗯， 南北戰爭，南北即係呢個軍閥混戰。咁佢哋打到撲街嗰陣時候，香港就成為一個咧，就趁機發展成為一個嘅即係貿易樞紐啊。 嗯， 因為佢哋乜嘢物資都要經過香港運上去啊嘛。 嗯 ，even 最撲街就係咩咧？香港未淪陷啊！而日中日開戰嗰時候，香港是很繁榮的， 嗯， 因為所有國民黨需要的物資都是經過香港運入去嘛，又係， 嗯嗯嗯嗯， 因為佢冇啦嘛，其他港口上海啊、天津啊嗰啲冇曬啦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咁嘅區隔咧，係令到香港係把握到好多次全球化嘅機會，所以唔好淨係話香港人勤奮、水深廣闊、背靠祖國呢啲全部係廢話嚟，係， 嗯， 唔會話到俾你聽真正嘅知識係乜嘢嘅。真正嘅知識係咩咧？就係，話當中國撲街嗰陣時候，我哋要同佢保持距離， 又或者調翻轉。 但係而家我覺得冇咗啦，真係 就係 呢個先至係目的降級嘅真正原因。我話俾你聽，不是話因為佢這個反華乜乜乜啊呢啲咁嘅嘢。 嗯，即以往啊，中國衰，香港好，中國大衰。 佢有個條件，中國衰，就是，香港好嘅條件就係你有個區隔。 嗯， 你有區隔咩？你可以阻擋到佢嗰個 spill over 過嚟啊嘛。但係而家阻擋唔到嘛。 嗯， 嚟好簡單，法幣即係話喺抗日之後，中國經濟陷入第二次崩潰，就係呢個高通脹。 嗯， 就係國民黨嗰個印嗰個貨幣嘛，係咁狂印貨幣嘛。嗯嗯，咁咪嗰陣時啲國民黨軍隊咪要買嘢，咪要捧住幾斤銀紙去買嘢噶嘛？你諗下香港經濟嗰陣時候完全切割噶嘛，同佢，所以呢個就係所謂港幣消亡，就是香港消亡啦。如果最終港幣同人民幣掛鈎嘅話，就係香港消亡嘅一日啦。唔係基本法，唔係張德江嘅聲明講乜嘢，而係當香港連貨幣嘅自主性都冇埋。貨幣係令到香港過去嗰百幾年區隔於大陸嘅，你諗下大陸中日戰爭嗰時候，中國國民黨嘅法幣嘅保證係喺香港嘅，其實佢發行嗰啲貨幣啊，點解啊？係咪因為香港嘅金融貨幣體系就同大陸隔開啊嘛？其實係呢個先至係能夠令到今日香港係晉身成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啊嘛。 所以你看到而家 你冇咗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已經冇啦，其實跟住公共財政自主性冇埋啦，因為有陳茂波撲街嘛。 所以你睇 咪玩 Q 完咯。陳茂波知唔知 downgrade 係同你有關嘅？其實係 因為 阿波咗嚟， 屌因為阿波咗嚟啊嘛。其實 係係啊，目的機構冇唔好意思講出嚟啫。其實因為你做咗 長線啊，我諗嗱執到阿拉丁神燈嗰個佢啊，其實係 唔係呢個係個啊？我啱啱其實頭先想講嘅就係話。陳茂波做嚟緊咧，做阿777嘅財政司司長咧，你已經看到咧嗰個危機， 嗰個財政公共財政策嘅自主性冇曬， 冇曬啦。你包括除了我哋所謂嘅國庫，即係我哋香港啊嘅庫房會可能被動用嚟去支持一帶一路之外咧，其實甚至係包括即係港元會唔會同人民幣掛鈎咧？喺呢五年裡面。即係我都有啲擔心。 哇！即刻轉轉。 以而家呢班咁嘅契弟，我覺得根本就冇嗰個能力去捍衞。 嗯， 我覺得好簡單。英治時代佢可以強硬 啊， 個原因就因為佢根本上就係一個獨立嘅政權，香港係， 嗯， 獨立於呢個中國大陸嘅政權。 嗯， 所以你諗下好簡單嘅啫嘛。呢個香港重光之後，國民黨要喺香港捉漢奸。捉呢個《華僑日報》啊，鄭明仁咪寫一本書嘅最近，即係我哋以前《蘋果日報》嘅同事，就係講日治時代嘅香港報業與漢奸問題。 嗯， 共產國民黨就話呢個陳維優係漢奸。 嗯， 英國政府話佢唔係漢奸。 嗯， 然後咧，國民黨要通緝佢，要香港政府引導佢翻嚟。 嗯， 香港政府就話佢唔係漢奸，我仲要保護佢。 嗯， 跟住你嗰啲國民黨喉舌喺香港呼籲要捉佢咩？ 嗯， 直情係 shut down 咗啲報館。 嗯， 唔准佢出報紙啊！將國民黨的喉舌在香港直接 shut down 了，這個就是香港政府一路以來它可以頂得住的原因，因為它是另外一個 administration，好了，一國兩制曾幾何時是有這個 promise，是你有自主性的，這些自主性引申出來什麼呢？有些事情你不需要跟隨共產黨的政策去做的， 這個是鄧小平當時對我們的承諾來的嘛。你而家張德江所講嘅嘢，根本上係推翻曬啲承諾啊嘛！你任何嘢都係國家安全， 乜 權都有啊嘛！ 任何嘢都可以用愛國標準去衡量，可唔可以沽空？喂，呢、這個唔係屈你嘅喎，喺大陸沽空，佢曾經係當做刑事嘅喎，可以係當佢暴力救市嗰陣，係 啊 係 啊， 係嘛？咁將來咪就係咁咯，係咪？佢任何就算係財經政策，佢都可以從國家安全係咪損害共產黨嘅利益角度去衡量嘅喎。咁你咪你自主性冇曬嘅，其實 擁唔擁護基本法啦，即係包括咗，即係依個你嘅行為啊，喺金融機構裏面 follow 中央嘅政策，都可以視之為擁唔擁護基本法。 咪好簡單啊嘛， 愛唔愛國 係啊，好簡單。譚仔係咪賣俾呢個軟歸制面啊，都可以符合符唔符合基本法嘅。如果要夾硬去扭曲嘅話， 符唔符合愛國啦？係 啊，符唔符合愛國標準？點解唔賣俾華潤啊？點解要賣俾呢個日本仔啊？係嘛，佢都可以咁睇噶嘛。因為佢實際上根本上嗰個唔係一個法規，亦都唔係一個有客觀標準去衡量嘅嘢。咁我想問你啦，李國章愛唔愛國啊？係咪？我哋一開始講冇李國章，六四二十週年點會有二十萬人出嚟啊？係咪？正正因為李國章係容許學校裏邊可以公開討論六四啊嘛，所以老師咪帶學生去圍院去進行通識教育活動咯。 係， 唔係悼念啊？係通識教育活動，係得到教育局嘅鼓勵添。 係。 咁如果你話愛國標準，咁我就舉報佢啦，真係。 他起初的立心不良嘛，想着那个的通识。 为什么在堂里面就说 我是外国教育来的嘛，想着。 他以为这样啊，结果不用了，原来找学生会做好过。是不是找学生会那些就忘记六四咯。是不是使乜咁劳师动众走去课程里面，结果自己捉虫啫。早知一早搞学生会好过啦，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没有了这个这样的承诺，香港的公共政策冇咗自主性，呢、這个唔单止降你一级，我话俾你听，香港喺国际里边系会完全失去。你见到六八九做咗行政长官之后，佢出访系见唔到重要嘅领导人，系嘛？你去美国见到个 Bloomberg， 仲要喺间玻璃房嗰度出出入入咁样喺度做访问，系嘛？你连啊美国助理国务卿都见唔到啊，国家安全顾问都见唔到，你话几扑街？你话仲衰过惠州市委书记，即系个地位 系。 以前你曾荫权出访系见拉加德去国际世银 IMF 啊、IWHO 啊等等呢啲组织，系去到美国起码见到副总统啊嘛，去到欧洲见到总统个级数噶嘛，所以我就话呢个喺国际地位香港嘅衰落。不是只是除了刚才说的特首外访礼遇之外，包括你有没有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公共政策。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陈凡的机电处长做房屋政策，我一看就知道原因就是什么呢？房策将来的自主性都没有 了、 不到你话事，所以就求求其谁得闲谁做咯。 是 真的的， 发展局那些都是 喂我很得闲啊， 吓卅几万啊， 系咯，揾我啊，系啊，得闲啊， 而家做局长啊，真系好啊，我觉得 系咯， 系咪先？好简单，因为你连个房策嘅自主性都冇埋。如果当国企已经系香港主要嘅投地，或者 land bank 去咗国企同埋呢个集体企业嗰阵时候，你个房屋政策就触动到国家资本嘅利益， 又系由国家安全啊，于是有 呢、這个這个就系最简单啦。 系啊， 你触动到国家资本利益嗰阵时候，你揾到乜嘢人入去做房屋局长？是不是当他如果我有头有面，我都不想是 under 陈茂波下面的嘛。是不是 就是咯，你陈茂波做了财政司司长，你下低还哪有劲人肯入去做啊？话晒都好像 under 他这样。 冇的了，真的的，整个系统啊，由财金到这个工商、 啊、 你个阿头，即是说你个字头的阿头是陈茂波的话、你会必你。哪些人会入去 serve 他、啊、你想想、是只会比他更卑劣的人、或者比他更蛊惑的人，再不是就比他更柒的人、那就三揀一，就揀了个陈凡出来就是七七七了，又是是不是，就是你想想他又不是房策，是机电处出身、对房屋政策一无所知， 第二处长， 然后是处长级越级升上去，跟着还要什么呢，是因为他好人， 是 喂大佬 我都好好人啫， 楼下个看更都好好人嘅，同埋咧清洁工几辛苦，你谂下喺街边清洁嗰啲人，嗰啲唔好人，冇人及住嘅，佢都好努力，佢走去清洗嗰啲街道嘅喺度。 而家 exactly 看更做冇分别噶，同佢哋做 都是 keep 把嚟 嘅，系都系 keep 把嚟啫嘛。 冇得咪就系 都系 keep 把啫， 系都系 keep 把嚟嘅。如果你个监督权、审查权喺共产党嘅话， 系啊，唔使做嘢噶。 其实咪就系一个列宁式嘅体制咯。佢 parallel with 你特区政府有个党委喺度嘛，咪就系共产党嘅体制咯。所以我就话呢个一国一制咯。其实系将共产党嘅体制引申嚟香港嘛。 系啊，所以咧好辛中央政府好辛苦噶，佢要做埋我哋香港呢边。 我觉得就唔系咁就 即系，所以佢哋个。那些的所有的即維穩費啊各方面的費用要大幅增加的。 其實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呢？其實你既然不怕世人唾罵，不怕香港人去孖叉你總統十八代， 已經 那你倒不如就委任一個內地人來做行政長官啦，好像外派總督那樣，那你就不用搞那麼多中聯辦，真的我說真的，你不用衍生那麼多無謂東西出來嘛，即等於日本不可以露出性器官要打格仔，咁正正就是一國兩制要打格仔，唔可以俾人睇到中共嘅操控，所以佢就要搞咗好多無謂嘢出嚟啦，係嘛？ 即係， 但 係 而家 目的係格仔， 而家連目的都睇得到啦，而家。 唔係最好笑就係 搞咗咁多嘢， 而家唔使解馬戲，大家都睇到嗰啲冇格仔嘅嘢，因為你做到出曬位啊嘛，其實 個格仔跟唔切， 個格仔跟唔切啊！你又走嚟走喺度揈嚟揈去。咁好啦，而家已經根本上係你自己搞埋。如果嗱，坦白講，你外派北京一個行政長官，起碼你唔使咁多壇嘢，又愛字頭，又中聯辦，又民建聯，又工聯會，又呢個經民聯，又新民黨，你使乜咁多壇嘢啫？ 唔係嘅，呢個係就業機會嚟噶嘛。咁嗰啲咁大牌人係要揾食噶嘛。咁一時間你又唔可以遣散曬佢哋。 即係我寧願翻返去殖民地體制，橫掂都係殖民地噶咯。你不如做一個先進的殖民地好過啦，英國咪先進殖民地咯，人哋一個總督加兩個助理大細龜咁咪搞掂啊！ 就係入邊有能力啊佢，佢講即係英國嗰陣時就係事實上嗰班港督咧，都真係以香港本土嘅利益。 梗係啦，佢唔係 又唔會因為 一 個中主國嘅利益嘅。 香港好多謝阿經倫敦嗰個政策同埋個利益㗎係。 啊，你試下派阿張德江嚟做香港總這個特首。你看他會聽誰的指 定，你知不知道我剛才說的這個1945年之後，英國殖民地部要在遠東捉漢奸，將那些附敵、投敵那些人，即是跟日本仔合作那些人，要用叛國罪來起訴他，當時香港政府是保護香港跟日本人合作那些人的，是跟殖民地部在爭論說他們不是叛國，那些羅毓和那些就是當時靠香港政府令到他們沒有被刑事起訴的，這個就是你調回轉，如果香港的仆街即刻捉咗佢送上去北京啦，系嘛？如果北京话呢条友系叛国，呢条友汉奸嘅话，第一时间啊，即刻将佢判刑啦，系嘛？跟住仲要律政司出嚟赞啲官判得好添啦，系嘛？重判嗰啲暴动嗰啲人。 而家你睇到咧，中共过由呢、這个即系特首选举个过程当中，以至到今次阿张德江所讲嘅说话咧，你睇到佢所用嘅理据全部都系我有权，我有权。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选特首嗰阵时候，佢都话。喂，我哋有 中央 發表意見噶嘛？ 就算幫佢拉票有咩問題？ 係啊，有咩問題啊？ 中聯辦幫佢拉票有咩問題？係啊，得，我覺得冇所謂噶。係、啊，其實你打橫嚟乜都得噶， 我都得噶。佢而家就係啦，成套言説都係我有權，我有權，你有權，你而家就真係好嘢講啦。你有權做乜都得噶啦，但係問題你起初嘅時候應承咗香港有埋基本法，就話你淨係管。外交嘅啫嘛，大佬。 國防外交。 國防外交嘅啫。 其實基本法好清楚規定邊啲係歸香港，邊啲係中央個權力。 咁你而家咧？ 而家就話冇剩餘權力㗎啦，全部都係我轉售俾你，啊、我俾幾多你就幾多你。 我收翻就收。 唔係即係咁啊，等於出咗糧嗰啲錢就去咗個老婆嗰度先嘅、啊，然後老婆個户口度就你有幾多使費就我俾幾多你，你就有幾多你，係咪你啊？ 唔係， 做乜笑得咁尷尬？ 唔 係。而家就係咁啫嘛，冇剩餘嘅金錢俾你使啊！其實你搭車就$5，然後跟住咧食早餐就$28，跟住晏晝就$38，好啦，一日就好啦，$85啦咁咯。 跟住而家仍 剩翻嗰啲就我代曬啦。 仍然話你有自主權㗎，即係仍然喺我而家仍然一國兩制。 $5，你可以唔用嗰五蚊搭車行路，然後將嗰$5加杯凍飲。 啊，你仍然有選擇㗎， 你有選擇㗎，其實。而家咪就係咁啫嘛，其實係咁，然後跟住佢最撲街咩咧？我都話啦，佢同梁振英都一樣，佢自己同阿馮偉光兩條友匿埋喺度 HJ2Q 嗰陣時候，就要你讚佢靚仔啊嘛，嗰下先難頂啊嘛，仲要你擁護佢啊嘛，仲要你話佢做得好講得好啊嘛，即係話好似烏維庸呢個先知所講咯，即係話被強姦都要享受咯， exactly 二十幾年前在城市論壇講，係嘛？二十幾年後咪就係而家就係印證咯。所以我話烏維庸係香港先知嚟嘅，其實，係咪一早已經講咗嘅？就係話，與其橫掂都俾人強姦嘅，不如享受。而家唔係你冇得不享受嘅自由啊。 嗯， 你所謂作為愛國者係你要叫床啊， 叫床啊，你要叫埋床。 係啊，你作為愛國者嘅意思就係話你被強姦嗰陣時要叫床啊嘛。係，咁先至為之擁護基本法同埋愛國者啊嘛。所以我就話佢踐踏到香港人嘅尊嚴去到地底嚟。你任何一個政府去到咁嘅地步咧，佢冇辦法攞到香港嘅民意支持， 嗯、 因為佢係仲衰過汪精衛。 嗱、嗯，你一講嗰度咧，佢咪其中一點咧，就要年青人咧，即係愛國教育嗰度嘅。而家就係咁，我而家咧個強姦犯，而家咧就公然地喺個街嗰度強姦一個人，又跟住咧佢就擰轉頭，即係同班年青人講。 不是你看文件 不是你們為什麼不歡呼啊 為什麼不拍 片、啊、你為什麼不歡呼啫即是喂即是這樣叫做他要那班年青人要贊成你所做的事為你歡呼喝彩這樣叫做愛國教育 還有是說你不要好像那個人這樣不叫啊你要叫床啊 是啊他不是被強姦要叫床 是啊 圍觀的年青人要拍掌說做得好啊、 或者到你被人強姦嗰陣，你要叫錯。 你被強姦， 其實我覺得咁啊，其實大家有即係想學咧，好容易啫，唔使聽共產黨講嘅。睇翻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香港中文報紙，你就知噶啦。當時嗰啲香島《星島日報》啊，就叫做《香島日報》啊，《華僑日報》啊嗰啲咧，點樣呼籲大東亞共榮圈嘅來臨啊？點樣支持大東亞戰爭啊？同埋點樣支持呢個趕走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呢其實嗰時嘅兩份報紙嘅社論有曬嘅，其實你照抄得嘅啦。呢啲就是叫附敵啦，就係、是即係呢啲咁嘅作風啫嘛。其實咪幫日本佔領軍宣傳啫嘛。其實係，所以我就話衰過汪精衛就係咁咯。喂，大佬你而家唔係仲衰過傀儡政府？其實係，傀儡政府就係話哦，基谷廉介要調翻去啦，咁你就要寫篇社論去歡呼香港報紙啊。當時啊，香港佔領總督啊，基谷廉介調翻去東京嗰陣時 候， 當時《星島日報》嘅社論啊。就係講緊香港各界依依不捨， 嗯， 真係咁撲街嘅其實，即係而家咪就係其實要翻咁啫嘛，你咪呼籲張德光有遠見咯，我哋可以一日寫十篇嘅其實呢啲， 係， 即係水平高過曬佢哋而家嗰啲添，我覺得，係嘛，即係 cut and paste 咪得咯，其實根本上佢就係而家要去到咁嘅地步啊嘛，咁所以其實中秋節其實唔係端午節其實唔需要唔想講埋啲咁嘅嘢。但端午節都係其實幾傷感嘅，其實， 投江， 投江自盡其實，其實我覺得端午節應該改做香港中國同志紀念日，咁就可能會仲高興啲，我覺得。即係除咗爬龍舟之外，仲有同志遊行啊咁。因為屈原都算係第一個 come out 嘅，即係呢個同志嚟嘅，我覺得。佢同楚懷王應該都係，即係會開心啲啊！其實我覺得，即係會比喺呢個。端午節都要講埋呢張德光呢啲咁嘅，其實見到佢樣想車爆佢。 咁啊，投光嘛，投張德光嘛，我哋咁所以好應節啊，我哋 攞石掟佢啊！ 係我哋投張德光嘅所好啊！唉，應節到不得了。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唉，希望大家聽完節目之後唔會傷損害大家嘅呢個食慾，可以繼續咧就係喺屋企裏邊堆積如山嘅種咧。可以繼續，因為咧就而家包親種都起碼咧，我唔知道而家多唔多人包種。 我所認識嘅 包親都幾斤，幾斤咁包啊？ 咁你咪收到好多 啊？咁又唔係，但係通常包 冇乜朋友啊，冇乜人送。 唔係有人送俾我，但係就唔係好多，幾隻啫都係。咁如果通常屋企包種嗰啲就食極都食唔完嘅，即係會 當飯餐咯。 好重口味嘅 啊！ 好 滯，唔係嘅，真係噶。我今日我屋企人就，因為我以為過嚟做節目咋。如果問我都食腫啊，今日 救咗你啊，有叉燒食。如果唔係嘅話，我諗持續咗幾日都即希望大家即係呢個唔會食到滯曬啦。呢、這個即係 飲多杯茶啦， 忘記呢個張德光先啦，暫時 係 咪好啦？今集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